因此上发配到登州，舍不得太爷的亲好，舍不得衙役们重班头，是难舍街坊四邻与我的好朋友，舍不得老娘啊白了头，娘生儿恋心柔。 儿心千里母担忧，儿想娘身难叩首，娘想儿来泪双流，眼见得红，日坠落在西山口，遵一声节拆把店头。